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北京时间12:02，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中午好，我是楚嫣。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6月26号台青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是，大家看今天节目也特别哈，由非常靓丽的楚嫣和我搭档主持。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982游戏世界杯，我的美丽新世界。那下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帅气。他们分别是，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嘉宾刘一伟，欢迎一伟。 大家好，我是一伟。 我们一伟是校园足球解说员哈，体育大看台节目的节目主持人，而且也曾解说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广院杯足球赛，所以也是对足球非常有了解和研究的，平常很关注， 有一点吧，小小了解一点， 非常谦虚， 不能说特别了解。 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也是我们今天的足球游戏玩家高阳，欢迎高阳。 哎，大家好，我是高阳。 哎呀，高阳这个头衔非常厉害啊，是北京市网络媒体足球比赛优秀射手。激动吗？开心吗？ 听到这个名字，我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了。 感觉这个老将出马，就是一切风淡云那个云淡风轻。 老将出马，一个顶仨，非常期待一会儿这个高阳大哥的这个足球竞技的比赛。 平常都是在这个绿茵场地里面驰骋，今天要在游戏里面发挥，期待你的表现。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三位嘉宾，也是我们的第二位足球游戏玩家陈元凯，欢迎元凯。 大家好，我是陈元凯。 元凯平常也是非常喜欢踢球。 是的。 然后足球游戏也是经常的去玩。 经常玩。 看来今天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啊。那问问我们高阳，有压力吗？感觉？ 我本来就是踢足球胜过玩足球，很有压力。 今天要在这个虚拟的绿茵场上面进行比赛，所以今天期待我们几位的表现，非常期待一伟的精彩解说。是的。那现在介绍完我们的三位嘉宾，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 7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这个看完非常激情燃烧的片花，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好不好？ 好，那如果呢您现在是正在车上的话，您可以把这个收音机的旋钮旋到 FM98.2。 如果呢您不在车上的话，您可以呢打开手机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到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回放。另外呢，在优酷的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那些事儿。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世界杯还不是简单的世界杯，我们是游戏世界杯。 没错，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世界杯的赛事，或者是在您身边的足球场上曾经看到过的最帅或者是最美的一幕场景是什么？我觉得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前两天那个冰岛门将防就是梅西的几次那种扑球，我觉得非常的帅气，而且尤其是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兼职的导演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专多能人才。可能也是冰岛本身这个人数比较少的国家里面，所以他们的足球球员选拔上来之后，好像很多都是有自己的主职职业的， 对， 足球只是他们的一个兼职。 对，刚刚你说到这个冰岛，我也想起来了哈，是冰岛呢，它的总共的这个人口就是35万人国家，然后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有3万人都来到了现场来看足球， 就是整个国家都是非常有对足球的热情。 对，由此可见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 是， 那你刚刚说到的这个非常帅气的一面，我也想要说到一个特别帅气的，那就是前两天在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赛当中，C 罗的那个霸气的眼神呢， 是 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我记得在朋友圈里面就有小伙伴说，看到 C 罗深呼吸了几口气，就觉得这个球稳了。 对，看到眼神就觉得，胜利在望，成功已经马上就要到达门前了。 是的。这个在一场足球比赛里面上演了帽子戏法，非常的厉害。相信大家也都有非常这个印象深刻的帅气或者是非常美丽的瞬间，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知道昨天也是世界杯赛场上进行了3场比赛，是不是意味？那能不能先简单跟我们聊聊你对昨天3场比赛的一个看法？ 昨天进行了2场比赛，然后今天凌晨又进行了一场巴西对阵瑞士的比赛。这场比赛我也是看了全程。这场比赛呢，首先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库蒂尼奥在禁区外的一脚突施冷箭，也是画出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弧线，帮助巴西队在上半场取得了领先。但是下半场呢，因为巴西的防空能力出现了问题，在防线上出现了漏洞，也让瑞士队进了一个头球，进了一个定位球。但是这样的比分呢，一直延续到了比赛结束，一直延续到了90分钟。所以说巴西队也可以说是非常的遗憾，只从瑞士的身上取走了1分。这是昨天进行的一场比赛，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比赛。而昨天进行的是墨西哥对阵德国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我也是看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让很多球迷都是 觉得很爆冷， 很爆冷。因为这场比赛的前瞻预测都是无论是哪个平台都是非常去倾向于德国队，但是德国队在比赛中却显现出了非常令我们吃惊的一个竞技状态。无论是持球这个对于球的一个紧逼上抢，还是对于这个抢点的把握，包括对于传球的选择，这个德国队都是展现出了有失水准的一个表现。最后呢，也是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经典的意式反击的这个攻势之下，1-0墨西哥带走了比赛。还有一场就是塞尔维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一场比赛。塞尔维亚也是一球小胜哥斯达黎加，目前在这个小组排在第一位。所以说这个小组的这个晋级的形势也是扑朔迷离。 其实可以看出来，往年这个夺冠热门的队伍在这个首场表现里面好像都有点令大家意外的感觉。 尤其是说到昨天这个德国队的比赛哈，后来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德国队输球了，但是呢，他是可以说是这36年来的 唯一一次首次开场就失掉了这个 首胜， 对，所以说昨天我觉得这一天是一个特别让大家大吃一惊的一天的比赛， 也是让很多人惊呼。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墨西哥拿到这粒进球之后，现场的解说也说了，这非常符合之前十几分钟场上的一个局势，因为发现墨西哥的配合打得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能取得这粒进球也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那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视频，一起来盘点一下昨天比赛当中出现的五大精彩瞬间，一起去看一下。 阿里松的身前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红色的球，阿里松一脚把这个气球给踏破，沙切里的左脚皮球应该是划出旋向球门的弧线，这个球直接打到中路，头球，球进了，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在第49分钟楚贝尔的头球破门，把比分扳成了1-1平，瑞士军刀终于出鞘了，瑞士军刀终于出鞘，撕开了巴西队的防线。阿里松在上半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啊，但是在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到5分钟，他把守的球门就被瑞士队攻破。禁区前沿有机会打一脚远射，漂亮，球进了，漂亮。19分钟库蒂尼奥将球打进，巴西队1-0领先。库蒂尼奥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这是他所出战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库蒂尼奥啊，在这一瞬间真像是 贝斯任意球助跑之后的射门，哇，这球进了，这球进了，克拉罗夫的进球。就在双方上半场不断的去进行在中场的搏杀，下半场比赛开始进行节奏和打法上的变化的时候，连续的获得机会的塞尔维亚队通过角球包括在打身后的这些单刀等等都没有能够逾越纳瓦斯的十指关，这个时候队长克拉罗夫定位球的制导， 好球，一个强势的配合，再给埃尔南德斯， 面对 瓜 层 再给过来，假动作扣一下，打门，球进了，这符合过去十几分钟场上的形势。 对，又是一个反击，又是一个反击，马上形成限制1-1。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高阳和袁凯已经就位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可以看一下两位已经坐到了我们的这个对战区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游戏对战呢，就是高阳使用的是瑞典队，袁凯使用的是韩国队。现在两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开赛了。好，好，我们现在3-2-1，开球。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982游戏世界杯啊，瑞典对阵韩国的比赛。哎，我编不下去了，一伟你来吧。 啊，好的。身穿白色球衣的呢是韩国队， 而身穿黄色球衣蓝色短裤的是瑞典队，现在由屏幕向左由右向左攻的是韩国队，由左向右攻的是瑞典队。 嗯， 哇，看到了 我们这个 哎，直接开场就是六度的一次起球。瑞典队呢，本届世界杯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坎坷。瑞典队历史上并没有进过十强。16年世界杯、欧洲杯后呢，伊布更是退出了国家队，也为这支瑞典队蒙上了一层阴影。而这个在预选赛当中也是挤掉了意大利和荷兰晋级了世界杯。而韩国队这边呢，拥有很多在英超效力的球星，比如说季承庸、孙兴敏，分别效力于英超斯旺西和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而我们这边的后防线，韩国这边后防线呢，也是拥有中国元素，效力于广州恒大的金英权，也是广州恒大的一个非常这个功勋的一个中后卫。我们看比赛这边， 那现在像瑞典队和韩国队的世界排名都是什么样的？大概， 瑞典队要是应该是高于韩国队的， 嗯，高于韩国队， 高于韩国队的， 嗯， 就是从整体的实力上，瑞典还是要强于韩国，但是足球这个东西都不好说，所以说今天 世界排名只是一方面， 对，只是一方面， 关键还是要看我们球员的 场上的 发挥， 对， 嗯。尤其是在经过前几天种种暴冷的情况出现之 后，这也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我们看到韩国这边一直在将球控制到自己的脚底下，一脚外围的远射，但是这球没有洞穿瑞典的防线，瑞典发动反击，但是前场没有人去接应这个点。 其实在用这个游戏里面踢足球和现实生活当中真正在这个绿茵草地里面踢足球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在游戏当中更多的是在想着怎么去从一个视觉上面去满足自己的这个视觉的足球的需求， 而且你会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去考虑这支球队怎么打出配合， 视角会不一样。 是的， 我这边又策动了反击，找到前场，但是前场只有两名球员接应。 在我们两位选手的表情非常严肃哈，注意表情管理啊，两位。 两位可以多一点交流， 互相威胁一下， 感觉都很严肃， 感受到了一种无声的战争。 哎，这时候门将拖了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 这球是一个角球，门将惊险的化解了这次惊险的这个 门将扑住了。 我们看到开场以后啊，袁凯操纵的韩国队也是频频的向瑞典队的大门发出威胁。 果然年轻人啊，这个踢球是比较激进一些，是不是？ 对。在中路，瑞典队拿球策动反击，但是可以看到韩国的防守站位已经落得非常的扎实了。有没有机会找到了禁区里的？这球有机会可以打了，但是选择了回传。 操作失误了 这边。刚才那球是可以打了，是晃出了空当。哎，我们看到这边的门将去了哪里呢？我们看到门将跑到了中场附近，我们高阳哥的门将。一下跑到中线冲进去了，也是准备参与进攻吗？这球没有越位，这球看没有越位，有没有机会找到中路？ 可惜， 哎呦，这球 有点可惜， 掉进去有点可惜啊。 嗯， 刚才门将选择了出击，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看这球角球，其实瑞典队在角球的争抢当中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毕竟他属于典型的北欧球队，身材比较高大，而韩国队的防空能力呢又不是那么的强，所以说瑞典可以多通过这种角球去策动进攻。 哇塞，哇，刚才是取得 了，这球是进了吗？这球进了，又是门将的一个出击。高阳哥的门将又是到了中场附近，而这球被袁凯的韩国队在非常远的一个地方抓住了机会，一脚突施冷箭啊，也是戏剧性的一幕。 没关系，稳住啊，稳住。 咱们现在进行的是 瑞典队对阵东亚的韩国队的一个比赛哈。那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的八点当中，世界杯 F 组首轮的第二场比赛也是这两个队来进行打响。咱们今天相当于是对一个这个赛事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这个对战。 是的，那说到98游戏世界杯，那世界杯总是要有规则的，我们游戏世界杯也是有规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游戏世界杯的一个游戏规则，好不好？ 那从6月14号到6月29号期间呢，世界杯小组赛呢，每期节目至少邀请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三次非法的2018的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将获得参加16强的对战资格。那么从6月30号到7月15号期间，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也同样进行三次的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那如果胜方因事不能继续参加比赛呢，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是推荐其他的嘉宾和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赛事。那最后获得98游戏世界杯前三名的优胜者，也将获得北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的礼物。所以说两位选手今天要加油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在我们的赛场上，请一伟来给我们解说一下现在的赛事。 上半场比赛呢，金信玉韩国的9号金信玉前锋，非常年轻的一个前锋，首先洞穿了瑞典队的大门。我们看这边有没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啊，韩国队又是频频的向瑞典队的球门发难。觉得这个时候高阳哥可以做出一点 改变， 人员上的调整，因为比赛进行到了55分钟，但是看这边高阳哥选择怎样的调整。因为现在想用从中路攻坚的方式，哎，这球是这球是越位了。刚才韩国队应该是做出了人员的调整。 感觉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热情， 对， 这些电子观众， 电子观众也是不留余力的，这个为两支球队去呐喊。 是的，好像在真正的足球比赛里面，双方的粉丝是都安排在这个对方的球门后面，所以不管是哪方发起进攻，到对方的禁区都可以听到对方的球迷的 嘘声。对对对， 也是制造一定的压力 ， 还有比赛的紧张感。 说到瑞典啊，就不得不提到另一支北欧的球队，就是我们在前几天逼平阿根廷的冰岛队。冰岛队呢，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了非常大的韧性，而他的球迷也是在球场当中为我们表现了 十足的 对就是名震一时的这个名震一时的北欧战吼，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加油的方式。 像冰岛的国家队，他们的球员身材还是普遍比较高大健壮的。 对，解说员 是也有劣势， 对， 就是转身是不是不会？ 转身会有一定影响。那解说员说的就是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圈出30万人都没有冰岛队这样的身材的优势，这样的身材，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进世界杯，一是他们的身材，二是他们的这个战术，严格的战术纪律。我们看这边，哎呀，球又进了，这边又是出现了单刀的机会。高阳哥也是在为这个他的对手袁凯去这个， 而且是在11:11。你们刚才在解说的时候，那个韩国队已经继承庸被罚下去了， 继承庸被罚下去了。两张黄牌，季承庸刚才应该是已经背了一张黄牌了。 对， 没事，我们比赛时间还有很多。 看看我们的高阳选手还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2。 0-2。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多利用这个韩国队场上少打一人的情况去策动中路的一个渗透。 像今年的世界杯也是引入了这种电子辅助裁判的 VAR， 这也是非常像法国的那一粒进球也是利用这个技术进行判定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技术应用到足球比赛当中，其实可以增加比赛的严格的执法的程度，减少漏判的这种情况吧。 是，提高这个比赛的公正性。 这球可以，选择了这脚应该是吊射，但是没有吊上力量。这边 是进行换员吗？ 韩国队又做出了人员调整。It's a party atmosphere up in the stands. They've got to make sure the players that it doesn't transfer down to the pitch because they've still got a job to do. Will he makes that transition happen quickly? 其实在这个现实的比赛当中，九十分钟是很煎熬的。有机会，看这球，放铲没有，这球哎呀，这球踢正了，没有踢上力量，被门将没收这球。其实，在现实的比赛当中，九十分钟是很煎熬，但是在游戏里，九十分钟也就是一会儿的事，一会儿的时间就过去了。 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进行了 84分钟， 85了，嗯，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 韩国队试图送反击，修动作。 我觉得袁凯现在保住这种领先的优势， 补射第二点抢，第二点补射，哎呦，一个后脚跟的传球，还希望再找到禁区内的队友，但是这球没有人跟上，被瑞典的后卫化解。 我们再来看这一次 这球有没有机会扣一下，我感觉带的有点太多了。拿球 被门将还是扑住了， 哎呀，这球确实是 好。我们本场比赛 进入了结束了 、所以我们最后的比分是0-2啊。我们游戏当中的韩国队是领先了两球，也就是对应的我们袁凯执掌的这支队伍。那我们先小小的恭喜一下袁凯获得第一场对阵的胜利。不过呢，这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进行两场的对战。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我们的比利时对阵巴拿马，那我们的袁凯会在下半场去这种操控比利时队，那我们的高阳是来操控巴拿马队，以及突尼斯对阵英格兰，我们的高阳是使用突尼斯队，然后我们的袁凯是使用英格兰队，所以我们也要期待一下两位在下半场的一个精彩的表现。那先请我们的袁凯和我们的高阳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就坐，好不好？辛苦两位。好，那让我们的一伟先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刚才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感受。 感觉刚才这场比赛我们袁凯的表现还是比较的活跃的。 刚才我们一伟看了一眼高阳，是不是不太好意思说？没关系，大胆说。 感觉还是但是游戏嘛，这个东西和现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袁凯在少一人的情况下，在这个少一人的情况下，也是最后时刻又完成了进球，扩大了自己的比分的优势。我们先恭喜袁凯。但同样呢，我们也可以这个 鼓励一下 我们的高阳选手，因为还有两场比赛，还有两场比赛，我们时间还多，所以说不要去顾忌很多，咱们游戏嘛，就是玩得开心就好。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高阳选手啊，脸上露出了苦涩的微笑，什么样？此时此刻什么样的心情吗？ 哎呀，我的大奉献没有来世界杯啊，他要来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其实你是私下里跟袁凯说你要保送他进， 这个就不能拿在台面上说了吗？ 开玩笑。袁凯觉得刚才比赛怎么样？ 刚才比赛感觉运气成分比较多，就 很谦虚啊。 就两次运气比较好的射门进球了。 我们一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节奏要比现实生活要很快很多，所以说在游戏的场上可能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会发生很多事情，所以说要做好下半场两位，我觉得还是要立足于防守吧。立足于防守的话，可能会不要给对方那么多的传中和前插的机会，要这个防好自己的身后球。就是因为瑞典队的我觉得身材在游戏里也是非常的高大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制空的能力是非常的强。但是韩国队也是继承了亚洲足球的一个特点，就是小快灵啊，他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反击呢也是非常的反击非常的坚决，虽然说速度上确实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他的传导球非常的干净利索，所以说我觉得两边可以利用自己的球队各方自己球队的优势去给对方造成威胁。 所以还是要明确自己的一个在游戏当中的目标，比如说我执掌的是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员的特点有哪些，要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在下半场两场比赛当中也非常期待两位的表现了。 当然这也就只是一个游戏，我们晚上的时候将有这个 真正的 对瑞典对阵韩国的实打实的我们的比赛。 的 我们也期待一下晚上的比赛。 是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28，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92游戏世界杯的下半场比赛。那希望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账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再见。 稍后再见。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中午12:3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左小梅。 大家中午好，我是楚烟。 嗯，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嘉宾刘一伟，欢迎一伟。 大家好，我是一伟。 嗯，我们一伟也是非常资深的校园足球解说员哈，曾解说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广院杯足球赛。同时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游戏对战的玩家，他们分别是高阳和我们的陈元凯，欢迎两位哈。现在两位已经坐到了我们的对战区，我们要进行的第二局对战是比利时队对阵巴拿马队，其中我们的元凯操纵的是比利时队，我们的高阳操纵的是巴拿马队。那我们两位选手现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比赛开始，开球。北京青年广播，北京青年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982游戏世界杯啊，比利时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好，时间交给你，一伟。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在游戏里是两队非常的势均力敌，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两队的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巴拿马队是本届世界杯不折不扣的一个冷门吧，因为他能进世界杯确实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黑马。 对，他挤掉了美国队，也是拿到了这个中美美区的一个名额进到了世界杯。这个国家同样也是有着非常少的人口，但是对于足球的热情确实非常的高涨。 嗯，像比利时的世界排名好像还是挺靠前的， 非常靠前，欧洲红魔嘛。但是最近几场比赛因为积分的原因会有上下的浮动，但是他的排名一直都是非常高。我本人也是一个在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刚刚是有一张黄牌啊，这边比利时。哎 呦，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两位选手突然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差点乌龙了？让我们的一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场上进攻方和防守方， 好，身着 的位置， 好的，身着红色球衣、红色短裤的呢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由屏幕的左边向右边攻，身着白色球衣的是巴拿马队，由右向左攻。 刚在开场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就吃到了一张黄牌。 嗯， 我就笑我对手的这个风格太凶悍了。 我们刚刚说对手的风格太凶悍了。 因为我们在游戏里进行的是友谊赛，所以说它是会有这个加时或者捡球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定是会决出胜负，并不像我们小组赛一样是一分两 平， 对，出现平局的情况。 现在刚刚选手心理压力还 是 会有一些 的 啊。 对， 刚才已经第一局赋予我们的袁凯，看看第二局他的表现。 现在看到这个比赛的进程当中，还是觉得比利时的这样的足球运动员的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 是的， 风格非常的凶悍。嗯， 像在 FIFA 游戏里面，每个球员也是会有自己的数值的，而且在他的抽卡模式里面，好像还会有一些金卡这种限定。 会有、嗯、会有等级的一个区分。 是，我当时看新闻的时候发现，好像现在 FIFA 抽卡所赚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卖实体游戏的收入， 是， 所以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数 字。其实实体游戏现在很多游戏都不靠这个实体游戏赚钱，而是靠里面的附加值去赚钱。 嗯， 这个也是现在游戏的一个趋势吧。我们看到传球成功率比利时这边呢是达到了86%，而巴拿马这边只有52%。 所以我们巴拿马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种传球的配合。 看 有没有机会，有点可惜啊。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出现了平局的这样一个情况，在上半场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因为下半场中场的时候双方可以做出一些人员上的调整。 嗯， 我们看下半场他们会到底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比利时这边我觉得还是占据场面上的优势，但是袁凯并没有将这种优势转化成进球，可能是巴拿马这边的防守确实非常的凶悍。因为毕竟可以进世界杯，进世界杯球队我觉得还是实力还是不容我们去小看的。 是的，我们现在游戏时间已经进行到了41分钟 了， 上半场即将结束，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虽然我们的这个比利时队进攻非常凶悍，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种优势。嗯， 没有办法洞穿这个巴拿马的大门。 嗯， 我们看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出现点球的可能？哎呀，这球还是没有给到金钱。队友上的配合，全场。 Was good progress with this attack。 那比利时的表内，应该给到了这边的， 差一点高了。 卢卡库这球没有啊，卢卡库的传中，这球强点，点脚头球没有压住。 场上的观众爆发出了一阵惊吼，惊呼。我们上半场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现在下半场要即将开球，来看一下下半场表现。 我们刚看到这个俄罗斯世界杯的用球啊，这个用球也是在赛前遭到了非常多门将的吐槽。 电视之星， 对，电视之星，这个足球的使用啊和设计也是遭到非常多门将，好多门将，比如说德赫亚，就是在开赛前好几个月的时候就说，这个用球的设计上本来可以设计得更好，但是他让门将在扑救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嗯， 也就是可能他的这个采取的用料让这个门将在扑救的时候可能会手滑。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用球哈，它是采用了经典的黑白两色深色的梯形装饰，由马赛克的图案组成，其实是在向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用球来致敬，所以采用一种比较复古的设计，叫做 电 视 之 星。在我们游戏当中是不是也有体现？因为画面可能稍微小一些，看不太清楚。 侧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嗯， 他这个进攻，哦，巴拿马这边侧中进攻，但是门将及时的出击将球化解。 Now Dries Mertens。 嗯，维塞尔也是效力于中超。现在基本上每一场比赛当中，大部分都会有来自我们 中超的 球员的， 中超的球员。 对，比如说前几天的尼日利亚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两名球员，米克尔。啊，也是有两名球员效力于中超的联赛，现在这个我们中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是 巴拿马这边的反击 机会、 机会来了，哎，这球扣了一下， 差一点， 分住，哎呦，这球差了一点，打到了门框，门框立功了，门柱立功了，第二脚又是没有进，哎呦，这球我们的高阳选手也是露出了非常遗憾的表情， 仰天长叹。没关系，我们下半场还有时间。 其实我现在发现，在巴拿马在这段时间的进攻打得还是比较犀利的。 嗯， 一个传中，一个传中有点小。比利时这边有机会，比利时，哎呀， 非常给力。 其实这球打的力量还是非常足，但角度稍微有一点正。 再看这个， 换上了登贝莱嘛？比利时的登贝莱好像换上了，这段我看的不是很清楚。哎，巴拿马队非常漂亮的过人，前场形成了二打二，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比利时的防守球员也是非常快的速度撤了回来，一个，哎呦，这球也是被他接了出去。在这段时间，其实巴拿马明显的加快了自己进攻上的节奏。 嗯，也是我们高阳选手做出了调整。 调整，但是这场比赛已经进行到75分钟了。 嗯， 看看有没有点球大战的出现呢？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哇，球进了！ 哎呀，这球在比赛进行到76分钟的时候，比利时队完成了进球，来自卢卡库。 看这个庆祝动作， 动作也是直接踢向了角球杆。哎呀，这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卢卡库也是不负众望，抓住了机会。卢卡库这名球员也是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啊，也有人将他和这个曾经的科特迪瓦的中锋德罗巴去相比较。 黑人球员的这个运动天赋在足球场上体现的也是 淋漓尽致， 嗯，很明显。卢卡库尽管在这个曼联的首个赛季当中受到了质疑，但是他仍然交出了这个51场进27球的数据，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新星哈。 是， 这个， 我们 赛场红人， 嗯， 巴拿马队刚才吃到了一个 黄 牌，嗯，出现了 巴拿马队六号戈麦斯。其实整支巴拿马球队的身价可能还不及比利时阿扎尔或者德布劳内一个人，因为这支球队的身价真的很低，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坚韧的表现打进了2018年世界杯，所以说我们应该向这支球队致敬。 是的，今年世界杯参赛球队里面身价最高的应该是法国队， 对，法国队是当之无愧的身价最高。 是， 哎呀，这球还是可惜了，这球应该是比利时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 现在89分钟，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看这球， 看这球。但是没有啊，这球哦，好像还是一个角球的一个机会。 And in it goes, really commanding goalkeeper, and that's easy for a player of his ability to catch the corner. And the referee blows for one. 我们本场的比赛， 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的哨音。 是的。本场比赛的结果以比利时1-0战胜了巴拿马队，所以 这场比赛的获胜方依旧是 袁凯。首先恭喜我们的袁凯。那这个高阳选手虽然在98游戏世界杯的这个夺冠之路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不要灰心，我们还有第三场的比赛。 嗯， 希望你可以放平心态，调整好心态， 接下来还有机会 第三场比赛， 嗯， 好不好？ 嗯， 那我们的第三场比赛呢，就是突尼斯对阵英格兰队，其中我们的高阳使用的是突尼斯队，我们的袁凯是使用英格兰队，可以让我们的两位选手先进行一下这个调整哈。那让我们的一位先来盘点一下刚才进行的这场赛事。 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从账面上的实力，巴拿马是肯定不如比利时的，但是在场面上我觉得高阳踢的并不是非常的被压制。 嗯， 比利时这边呢也是有很多次进攻的机会，也是被巴拿马的这个后防线化解，但是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这么多进攻机会，这么多前场的前压，肯定可以化解成进球。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比赛都像昨天的巴西那样，都像昨天的这个德国队那样，很多次的进攻都是没有被转化成进球。但是这场比赛呢，最终也是比利时1-0小胜，也是我觉得也是实力的一个体现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高阳选手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公平，因为巴拿马的实力确实是有一点弱。因为从个人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包括整体球队的配合流畅度方面，可能是差的确实有点多。但是游戏比赛就是这样的。没有那么多如果。 还是自身水平有限。 我们高阳选手谦虚的说， 谦虚， 非常谦虚， 太谦虚了。 我们来看第三场比赛啊，第三场比赛现在已经可以开球了。那我们两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可以 了，好了。 好，三二一，开球。 好，第三场比赛，突尼斯对阵英格兰。 介绍一下双方的出场阵容。 英格兰这边呢，英格兰这边呢，身穿白色球衣、黑色短裤的是来自我们的欧洲的，哦，这边是伤了。出现受伤，我们先继续介绍。我们来自欧洲的传统的强队英格兰队，而我穿着红色球衣的呢是突尼斯队。突尼斯队也是非洲一支非常有实力的一支球队啊。 那这两支球队也曾经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小组赛当中遭遇。 哇，刚才是取得进球了吗？ 进球了， 哎呀，刚 进了，恭喜啊，恭喜！ 这球应该是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在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一粒进球，我们的 人才。这球是打到了防守球员啊，打到了身上，有一个球出现了变线， 有一个反弹。 对，拉什福德，如果拉什福德今天晚上也能有这样精彩的表现，那该多好啊。突尼斯这边也是速度反击。其实两支球队在账面上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但是经过了这么多比赛日的这个角逐和争夺，我们觉得其实账面上的实力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了。 一切皆有可能。 对，足球是圆的嘛，其实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冰岛队在比赛开始之前，全世界都在不看好他们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凭借着自己顽强的防守逼平了强大的上届的亚军阿根廷。 是，也是为梅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梅西有点泄愤似的把球踢向了。 对，很多网上的也是传出了很多段子，比如说梅西，我是梅西，我现在非常的慌，我非常的慌。 内马尔说，我也很慌， 我也很慌，我是内马尔，我也很慌。其实这都是朋友们、段友们的一些调侃。 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大家还很期待说 C 罗和梅西的球王之争。在 C 罗帽子戏法之后，压力其实是已经转嫁到了梅西身上。但是第一场比赛梅西确实发挥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他的第二场表现。 调整他的状态，调整 是。 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这边阵容其实是非常豪华的，前锋有瓦尔迪，效力于当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莱斯特城啊，这个莱斯特城当年也是爆冷赢得了英超的冠军。而这个刚刚进球的拉什福德呢，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小将。这球 哇，是进了吗？ 哦，这球 成功了， 突尼斯扳平了比分， 进了， 突尼斯扳平了比分， 进球。刚刚选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啊。 看一下比赛的回放，这球在右侧的一个起球。 比赛继续开始。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有很多看头，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实账面实力并不能说明一切， 主要还是看这个两位选手操控的怎么样。 对，我们刚刚进球的呢，特别介绍一下，是来自曼联的20岁年轻前锋拉什福德，也是在曼联踢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在英格兰的国家队当中呢，也是有着一席之地。我们也希望这届世界杯当中第一场比赛，马上要亮相的这场比赛，它可以真正的为我们带来非常犀利的一个进攻。 是，本次世界杯上英格兰的首发阵容的主帅好像也是历史上这种量级不是特别高的一个主帅。 对， 也是球员年轻，非常年轻。 对， Here's Harry Kane. This could be a chance. 其实我们可以 被扑住了 这球。 好像在前几届世界杯上面，英格兰在世界杯的发挥都不是很理想。 确实，英格兰已经被球迷们冠以了三喵军团，因为在大赛当中表现，英格兰确实非常的不尽如人意，已经连续的几届大赛没有拿到过特别靠前的名次。但是尽管这样，英格兰还是拥有着一大批的粉丝，一大批的追随者。尽管是这样，还是有很多球迷依然认为英格兰可以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拿到一个比较出色 的 成绩。而且这届世界杯确实英格兰从整体的阵容方面还是比较平衡，在前场有凯恩啊，我们的这个那个热刺的最佳的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中锋，而在后场有这个凯尔沃克，这个也是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球员，来自曼城的后卫凯尔沃克，速度非常的快，防守能力也非常的凶悍，有这个前插助攻的一个能力。这个其实这支英格兰确实带给了我们很多这个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英格兰这支年轻的队伍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 刚 刚咱们提到这个英格兰主将索斯盖特，他在今晚的比赛当中据说要使用这个三后卫的阵型。田一为我们来解释， 提前公布了他们的阵容。 对，名牌托管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球迷把它戏称叫名牌托管，就是在比赛开始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红旗地先提前公布我们的首发阵容。但这样呢也是起到一个什么，我现在也不明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可能一个习惯，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提前了解，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 对，这个每个人习惯可能不一样。这个三后卫的一个阵容呢，其实在防守的时候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三后卫，但是在进攻的时候两个边后卫呢是会回撤防守，就是两个边后卫其实要承担更多的一个防守的任务。这个对边后卫的体能和速度的要求是非常的大的，比如说昨天的一场比赛当中，我忘了是哪支球队也是采用了三后卫的阵容，但是他的边后卫在这里不便透露，咱们就不再去复盘昨天的比赛了。他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后卫，但是他的边后卫插上进攻的次数过多，过于深，但是并没有及时的回撤防守，所以说造成了在边路的一个走廊完全的洞开。所以说也希望今天英格兰做出这样的调整，也是希望可以加强在两翼的一个控制，因为英格兰的足球本来就是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这种冲吊两边的起球很直接， 对速度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说这样的阵容也是比较符合他们的打法，但是希望他们能在进攻兼顾进攻的同时，可以更加兼顾自己的后方。 插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我们那个楚嫣也是马上就要去英国上学了。那到了英国会不会很关注英格兰队？ 我觉得其实我还没有仔细想这个事情，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那个环境当中哈，英国是一个足球大国，大家都非常热爱足球，到了那个环境当中肯定会不由自主要去。哎，我们来看比赛， 我们看一下可能场上 红牌罚下，给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凯尔沃克，凯尔沃克就吃到了一张红牌，凯尔沃克也是 激动啊， 也是在跟裁判抱怨，这游戏其实做得非常的逼真。 是， 在禁区内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啊！我们看到这边扑救好像出现了问题，应该是射门。 点球一蹴而就 。凯尔沃克在比赛进行到了64分钟的时候出现了禁区内的一个失误，送给了对方的一点球，对方的十号也是一蹴而就将这粒点球打进。这一次可以说是突尼斯离胜利最接近的一次了。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65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2，英格兰目前是暂时落后。再来看场上的表现， 刚刚进球的呢是来自突尼斯的27岁的前锋十号哈斯里，也是可以说是突尼斯的重锤， 立功了。 对，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英格兰在加强进攻，但是这球是越位了，因为我这边的转播信号可能是有一定的延迟，转播信号是有一定延迟，所以说我得兼顾我们的游戏的屏幕。 我们看到刚刚屏幕上也是打出了控球率，英格兰这边的控球率52%，而突尼斯这边的控球率的48%。其实控球率上双方差的并不是很多，对。 好看有没有？ 有没有扩大啊？这就是。 哎，哇、 哦！哎，这球 进了吗？哇，进了！ 哎呀，这球！ 恭喜我们的高阳、啊！ 恭喜高阳！ 恭喜我们的高 阳！加油！稳住啊，稳住！还有机会，还有时间。我们高阳刚才说，其实世界杯最喜欢的就是英格兰队，是一位英格兰球迷哈。那其实刚才在开场之前，应该让高阳来使用一下英格兰队，完成一下自己的心愿。 但是先用了一局巴拿马，再用了一局突尼斯，两个非常的实力上属于下风的一个球队。但是这场比赛突尼斯队向我们展现了非常犀利的进攻， 是 在前场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好。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对， 大家总是在计算着，精准的计算着场上该如何去补救，但是呢谁也想象不到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是，对，这是足球的不确定因素，也是让足球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运动。 嗯， 虽然我们的高阳是英格兰的粉丝，但是在使用这个突尼斯队对阵英格兰的时候， 丝毫没有留 情面，丝毫不留 手刃。 嗯， 突尼斯这边的整体的球队实力呢也是非常的强，他并不是传统的这种非洲的打法，而是兼具了欧洲的这种技战术的配合。 球又进 了，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4， 将近52分钟， 是比赛也接近尾声。 这场比赛 高阳选手是越战越勇啊， 对，对， 把前两局的郁闷不快统统 全部都发泄到这一局当中。 好， 那我们裁判已经吹响了哨声，我们第三局比赛以高阳的获胜告终。 嗯， 那恭喜高阳，同时也要恭喜袁凯，因为袁凯是前两局比赛都已经获得了胜利，所以他是今天的晋级选手。哎，我们恭喜袁凯。 那么袁凯还有机会继续再根据节目的安排来继续参加直播对战。 是的，嗯，那我们982游戏世界杯今天进行三场比赛，也是为今天以及明天凌晨的比赛做了一个小小的前瞻啊，娱乐性的前瞻。那么究竟在实际的赛场上面表现如何，还是要看各支球队的表现了。 嗯， 所以大家也要拭目以待一下。 嗯，敬请期待今天晚上和明天凌晨的比赛。 是 啊，那刚刚高阳选手呢，虽然呢是暂失了两局，但是呢他依旧有机会来进入这个复活通道。 没错， 可以进入我们的超级替补区，还有机会继续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 嗯，是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一伟今天进行了全程精彩的解说，也非常感谢高阳和袁凯参与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对战，非常感谢三位啊。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也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团市委大学生部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那我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会邀请很多的足球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只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进化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回放了。此外，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 嗯，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美， 我是楚燕，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们明天中午见，拜拜， 拜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